长大了。 花也是果实，就是吉祥的一张。 宝贝 啊， 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， 那妈妈呢？ 妈妈像绿叶托着护花。 我呢， 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。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 天上，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。 他回家了。 太阳是吉，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。 妈妈， 哎， 叶子绿了，什么时候开花？ 等夏天来了。 花红了，果实能去摘吗？ 等秋天到了。 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？ 它会长大的。 花也是果实，就是吉。 Yeah.

是火山，就连伤悲也热烈被渲染，两个极端越反差越纠缠，彼此为难，冲突又自在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